摩西召集了全以色列人。 大家请听，这一次你们脱离埃及的捆绑得拯救的日子已在眼前了。上帝吩咐说，你们全体无论男女，个人向你们埃及的邻居索取金银首饰器皿以及衣服，你们长期工作没有得到工资，现在上帝会使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以本月为始，做一年的第一个月。本月十日，你们每家都要选一只一岁大的公羊羔，留到十四日。如果家人太少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就要和隔壁的邻居共选一只。到十四日黄昏的时候，把羊羔宰了，准备火烤。要拿一些血涂在你们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到了半夜，死亡的天使要巡行埃及全地，击杀一切投生的。只是凡在门上有血的，死亡的天使就越过去，不进你们的房屋。请大家注意，逾越节的晚上要吃苦菜和无酵饼，要束紧腰带，穿上鞋子，拿着拐杖，赶紧的吃，切勿离开房屋，等待离开埃及的命令。 于是百姓低头下拜，回到个人的家中，准备过逾越节。 我们一定得小心地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。 你放心，我保证啊，样样都会做得一点也不错的。 爸，这是牛膝草，要它做什么？ 哦，要把它沾逾越节羊羔的血，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正像上帝所命令我们做的。 为什么呢？ 摩西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上帝要降下最后最严重的一个灾难给埃及全地。到了半夜啊，有天使要巡行全地，杀死全埃及的长子，从法老的长子到关在地牢里的囚犯的长子。但是他要越过凡在门楣上有涂血的人家。 到了半夜，耶和华的天使开始了击杀长子的工作。 好可怕！ 在埃及全地所有的家庭中，都发出了哭嚎的声音，没有一家不死人的。 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们的孩子死了，都是因为你不让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上帝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的妻子埃及的皇后，你就让希伯来人走吧。 我们的孩子，这个我教导他准备接我的王位的孩子死了，我为什么这么顽固？身为伟大和大能的埃及法老，我实在太骄傲，不愿意向奴隶们让步。可是他们的上帝是我无法抵挡的，我只有放弃了。我让他们离开，让他们全都离开，要多远就多远，要多久就多久。 不然我们都活不了了。卫兵，卫兵，来人呐！ 是，陛下。 另外的一个卫兵到哪儿去了？ 陛下，他刚刚死了。 啊？哦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去把摩西和亚伦带来。 今晚上？ 是的，马上把他们带来。快快快！ 陛下，不是说过不准他们再见您的面吗？ 别管我说了什么，现在我说去把那两个人带来。快！ 是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摩西、亚伦来了。 起来，你们带着以色列人全离开我的百姓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，并要为我祝福。 一当法老王准许他们离开的命令一下来，所有埃及人都催促以色列人赶快离开，许多人愿意同他们一起走，因为害怕还有灾难要临到埃及，还有其他的人为了好奇和刺激要同他们一起走，更有些人是因为信了希伯来人敬拜的上帝而一起走了。 你们要上路了，我能不能帮你们什么忙啊？请快点离开吧。 唉，路途很远，我怕我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带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金子、银子和衣服呢？ 哎，好的好的，这儿是我的手镯。哎，太太，把我的袍子和鞋拿来，你的首饰也带来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好让他们长途旅行的时候有点依靠。 谢谢。 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清晨以色列人开始离开他们在埃及的家，到指定集合的地方去。 哎，好多人来了，那是我的朋友伊利亚。伊利亚，等等我。 好多朋友，那边摩西和亚伦也来了，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妥当，就像一个大商队一样。 这一切都是摩西多年的经验所得到的。首先是埃及的王子，他学习了指挥军队的方法，以后是米甸的牧羊人，能使所有男人、女人和孩童们带着他们的羊群、牛群、驴有次序地开始这伟大的行程。 我们出发了，我们到山了，再见埃及，再见。 亚伦，哥哥，你没有忘记约瑟的骸骨吧？ 没忘记，佛心，我已经指定一些可靠的人负责了，他们一路上都会照应这件事的。他们觉得非常光荣，能执行约瑟的遗志，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埋葬。 在漫长的一天，人们开始厌倦炎热的长途跋涉，因此仁慈的上帝使白天有云柱遮盖他们，保护他们避免太阳的炎热。当黑夜来临，云慢慢的开始发光，变成火柱光照他们，也带领他们前行的路。